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冯威、万宇合说的美食家，这也是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1周年庆的时候的一段实况。 您看，今天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1周年， 是 还有咱们宽和茶园成立1周年的相声大会。 没错， 哎，您看台前幕后这么多嘉宾，这么多朋友，咱不说嘉宾朋友吧，就说我们这些演员当中 啊， 各位朋友，我觉得站在我身边的万老师， 怎么了？ 最符合一个演员标准的。 这我怎么符合了？您给说说呗。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啊， 朋友们，咱们大家上演 啊， 您看我们万老师，万老师这个脑袋 怎么了？ 整个一红烧狮子头。 对，您先别鼓掌，我这会儿脑袋改了狮子头了。 哎，对，您受累，再把手放在这儿。 这 您看看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小吃。 什么呀？ 爆肚。 这还有下水呢，知道吗？哎，这 受累，您把舌头稍微往出伸一下。您看了吧？这个切吧，就是一盘口条。 哎，你要再这么说，我打你啊！我看。 别动，您干了吗？这个就是一盘凤爪，哎，咱们老百姓俗称叫鸡爪子， 哎， 对吧？ 您打住吧， 嗯 啊，各位，他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怎么了？ 鸡爪子是这样吗？ 鸡爪子应该什么样？ 鸡爪子是这样。我都多于理他，各位。 自己就给我送上一盘菜吧。 不 啊。 您上来这么半天，您不说相声，您老叨叨那吃是什么意思呀？ 没看出来吗？ 这能看出什么来？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 啊， 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就是每说一句话 啊，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因此、 哦、 他们尊称我为美食家。 您别晃， 嗯， 一晃就蟹黄了这个，嗯，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我是一位美食家。 您别逗啊！ 啊， 这么多人呢，咱别逗，好不好？您看他像美食家吗？各位， 嗯、啊， 您看我，哎，这是美食家，哎， 哎，各位朋友 啊， 现在展现在您面前的就是一个美食家和一个吃货的区别。 您这话说的可有点损了，这个 一点都不损。 您刚才说您什么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嗯， 每说一句话， 对，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那当然了，不信咱们可以当场试验。 您还敢当场让我们大伙儿测试？ 让观众朋友们给咱们当个裁判。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了。 一点都不大呀。 那您要说不上来怎么办啊？ 说不上来，这样，各位朋友， 啊、 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啊， 哦， 一会儿 演出结束之后，我请各位吃宵夜，朋友们看怎么样？ 嘿，您来着了啊！ 哎， 没听说过听相声还管饭的这年头。 哎，对，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谁吃谁掏钱啊？ 那叫你请客吗？ 啊， 得你掏钱。 对，我请客。 哎， 你掏钱。 我掏钱。 啊？ 凭什么呀我？啊？你掏钱 啊？ 行行行，甭管谁掏钱了，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 了。好， 好不好？ 嗯，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您说点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怎么样？ 啊，介绍我们家， 保证每句话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各位，您给做一个裁判，咱听听他到底行不行？ 咱们现在就开始， 来吧。 说，首先说你们家就不住在北京市了。 哦，那我们家住哪儿啊？ 你们家住塘畔西红柿。 听怎么水了吧叉的这地方？ 哎，还甜的吗？ 啊，是是是。 哎，说你们家住在塘畔西红柿。 嗯， 过桥米线 有 烫手香。 等会儿。 嗯， 这烫手香是什么吃的呀？ 烫手香没吃过。 没有， 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见过呀。 告诉你，记住了，这个烫手香啊， 什么呀？ 烤白薯， 烤地瓜呀。 哎，对了， 那它怎么叫烫手香呢？ 大家伙都知道 啊，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烤白薯 啊， 烤得了之后，你一剥开皮儿，嘿，越烫手的越香啊。 哦，这么个烫手香， 对吧？ 勉强算您说上来了。 哎， 啊， 说你们家住在过桥米线。烫手香 就是烤白薯。嗯， 从远处看 啊， 是一座梅菜扣肉式的建筑。 各位，就跟那小坟包子似的。嗯， 周围是一圈暗红色的佛跳墙。 嘿， 哎，墙外有一条鲫鱼过河。 哦， 河上有一座将军过桥。 好， 门口还有两棵蚂蚁上树。 哎呦，这树该打药了。 哎，进了你们家这个双喜临门啊，迎面又是一座孔雀开屏， 好看。 哎，绕过屏风之后 啊， 首先映入眼帘的 什么呀？ 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都有什么菜？ 有这个潮州菜， 嗯， 客家菜，东北菜，淮扬菜，海派菜，川菜，粤菜，湘菜，鲁菜，鄂菜，苏菜，浙菜，辽菜，滇菜，还有大白菜，小白菜，芹菜，菠菜，韭菜，油麦菜，豆芽菜。要说这些个菜里你们家人最爱吃的，还得说是 什么菜呀？ 杀猪菜呀。 嗨，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家吃它干嘛呀？ 哎， 嗯， 再往院里走， 哦， 一看啊，还有不少的活物。 都什么呀？ 有这个江南的竹荪鹅。 好。 潮州烧燕鹅， 嗯， 米醋茶香鸭，麻仁香酥鸭，虫草炖老鸭， 好吃。 金陵盐水鸭， 嗯， 锅烧鸭，姜母鸭，北京烤鸭，有泡酸菜烧鸡，五香脆皮鸡，东江盐焗鸡，湘西土匪鸡，姜汁热味鸡，三七汽锅鸡，黄酒醉鸡。 太好了。 有山东烧鸡，道口烧鸡，德州扒鸡，花雕鸡，叫花鸡，墨西哥鸡，文昌鸡，冷烤鸡，手撕鸡，富春鸡，西瓜鸡，啤酒鸡，咖喱鸡，竹筒鸡，可乐鸡，酱油焖鸡，白斩文昌鸡。 好，太棒了。您这 再往前走， 哦， 迎面是一个响油扇湖。 嚯， 哎，湖里边都是清澈的 什么东西？ 砂锅下水。 哎呦，那清澈得了吗？ 哎，湖的两边塞着铁板牛柳、杭椒牛柳。 哦， 树下还种着不少的花 啊。都什么花啊？ 有这个六腰花、鱼香腰花、火爆腰花，花上趴满了 什么东西？ 羊蝎子。 哎，呵，听着都腻得慌。哦， 说完了湖的两端，再说湖的对岸。 对岸是什么？ 湖的对岸 啊， 就是你们全家人住的这个冰糖燕窝。 我们家又住窝里头去了。 哎， 哦， 你们家一家老小 啊 正在屋里召开会议呢。 都有谁呀？ 屋里的正中间 啊， 坐着您的父亲。 哦，我爸爸。 沙爹。 外国调料啊。 哎， 啊， 再看你爸爸。 哦哦， 蒸南瓜色的脸庞， 好面色， 一脑袋高碑店豆腐丝。 这什么扮相？这是 再看他两腮 啊， 长满了黑芝麻糊。 嘿嘿，甭问 啊， 马上他就得刀削面了。 你也会啊？ 我就会这个是吧。 嘿 啊， 再看他老人家 啊， 左手揉俩咸鸭蛋 啊， 右手拖着砂锅炖吊子。 这要干嘛呀？这是 虽然说他已经年高了， 岁数大了， 哎，可是说起话来，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那怎么讲呢？ 一清二白， 脆着。 哎，你父亲的旁边 啊， 坐着您的母亲， 我妈， 阿香婆。 各位，甭问，我妈在那儿熬酱呢。 二老的身后站着您的媳妇儿西芹百合，还有您的儿子干炸丸子， 哎，俩卡通人物。 要说你这个儿子可太淘了 啊， 在那是满地的驴打滚啊！ 哎呦，他干嘛呢？那是？ 哎呀，气得你妈妈 啊， 踹了他一烤鸭， 嚯！ 气得你媳妇儿扇了他一熊掌， 哦， 就属你爸爸最厉害。 怎么了？ 抽了他一牛鞭。 哎呦，这点好东西都糟践了。 哎呀，你们家好东西多不大？ 您等会儿，等会儿。您说这么热闹都打起来了，我干嘛呢？ 您这个刚下班刚回家， 哦， 您这大胖的身子从外边回来出了一身汗，您呢洗澡呢，就不知道他们外边这么热闹，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哎，您等会儿吧。 怎么了？ 各位， 嗯， 咱晚上准备吃饭去吧。 为什么呀？ 他刚才说了， 嗯， 说我洗澡，他可没说出菜名来，咱鼓鼓掌啊。嘿， 不， 啊， 您洗澡吗？ 啊，我洗澡没菜呀。 有菜。 什么菜？ 水煮肉啊。 水煮啊？这把我给煮了，这叫 对吧？ 嘿， 哎， 嗯， 您先用洗发水洗了洗您这个白水羊头。 哦，这是羊头。 哎，接着洗您这个趴猪脸。 哎呦，您讨厌！ 您是先搓东坡肘子， 啊， 再搓烤羊腿，搓完了芥末鸭掌，又搓了搓您这个红烧猪蹄儿。 哎呦！搓的倒够细的， 哎呀，结果您搓下来不少的 什么呀？ 蒜泥儿啊！ 哎呀，您太恶心了，这可， 哎，您洗完澡之后啊，拿过来一条红烧牛蹄筋， 嚯， 擦了擦您这个剁椒鱼头上的醋溜土豆丝儿， 这菜都串着呢， 哎，接着擦您这个麻辣鸭脖， 哦， 然后又擦干了您这个葱烧海参， 嚯， 擦完之后 啊， 您往脸上铺了点酸辣粉， 哦， 手上挤了点蒸羊膏， 哦， 脖子上套着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上您这张酸辣鱼皮，您就走出了浴室。 各位好扮相，我是， 哎，你爸爸一看你出来了， 啊， 赶紧招呼你们全家大小， 哦， 我说阿强婆、西芹百合还有干炸丸子，赶紧过来， 啊， 趁热把这洗澡水给我喝了。 喝它干嘛呀？ 这是可是一道大补的菜。 什么菜呀？ 王八汤。 哎，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冯威、万宇二位合说的相声《美食家》。下面呢，我们要请您听一段传统段子，叫做《圣贤愁》。这个作品呢，我们节目播的次数比较少。其实呢，这是一个民间传说，相声演员对它进行表演就有二次加工，艺术创造，让它更符合口头文学表演艺术的要求，喜剧效果更加强烈。我们请您欣赏相声老艺术家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圣贤愁》。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乌烟火炮，四字并到一处，不差半点分毫。劝君莫贪醉为高，胜似修仙得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叫酒色财气。 哦， 就是不能贪。要忌这个贪。如果要贪的话，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 是啊。 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 哦。 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炮。 嚯， 可是呢，平常你要说话呢，只能说酒， 哎， 不能说穿肠毒药， 对， 是吧？哎，师兄啊， 啊， 下礼拜，我娶媳妇儿， 哦， 请您喝酒， 喝喜酒， 这个好听， 哎，对， 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 嗯， 下礼拜我娶个刮骨钢刀，我请您喝这穿肠毒药， 我不喝， 好，这就不行了， 对， 可是呢。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它。 哦， 有这么几句话。 什么话？ 无酒不成礼。无色，哎，路尽人稀。 哎， 无财，谁肯早起？无气，反被人欺。 对，有这么几句话。 可是这酒也离不了 啊。

超过三碗就不行了， 就醉了。 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嚯、哦，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 三壶不过街。哎， 就这小壶，嗯，里里头你就装是西壶啊，哎，就这大嘴叉、细脖子，装二两。嗯嗯，你顶多喝这三壶。哦，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你就得这样了。 是啊。 哎，你就醉了。啊、哦。所以说啊，叫圣贤愁。怎么叫圣贤愁呢？不管他是圣人，嗯，还是贤人，嗯，还不管是神仙，喝三壶以后就得醉。 嚯，这 见着这酒就得发愁， 真厉害。 哦，吕洞宾一听，这里学还挺大呢。啊，铁拐李说啊，三壶啊，来来来，我们来六壶。 嚯， 你看看我。哎，能不能过街？ 你要不服气、啊、 哎，拿来了，嗯，又来六壶。这烧老头说：“谢谢，谢谢啊！我呀，这一辈子之幸啊，嗯，最幸运了。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嗯，我还白吃，还让神仙请客。嗯、谢谢，谢谢。”瘸拐李心里想：“这老头可够坏的，嘿嘿，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嗯。不是那么容易。吕洞宾呢，一想打算喝我的酒，这样吧，可以请你，我们可以请你，你也可以请我们。哦，但是有一样。 哪样？ 每人都要做一首诗。 哦， 以什么为题呢？嗯，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愁为题。 嗯， 我占一个字圣。 哦， 瘸拐李说我占第二字我贤。 嗯嗯， 烧老头说：“我占一个字，我愁 愁。 哎，我说不上来，我得请客啊。” 就是， 吕洞宾说：“还有一个条件， 还什么条件？ 一个人占一个字，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 哦， 要说四句诗。 嗯， 四句诗，这里边包括一样菜， 还得包括菜。 这个菜不是买来，要从身上拿出来，献出来。 是啊。” 现菜， 哦， 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 嚯， 说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 嗯， 那干脆你先说吧。 哎哎， 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 啊，圣字， 圣字。 嗯嗯， 圣怎么写？ 圣字就是上头一个耳字，旁边一个口字，底一个王字。 对，他就说个口耳王，说口耳王，口耳王。壶中有酒我先尝，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嗯， 把宝剑拔出来。 嗯，怎么了？ 拉个耳朵尝一尝。 火好嘛，拉一个耳朵。 瘦老头说：“呀哈，这玩意儿真的厉害。” 就是， 血流了怎么办呢？ 嗯， 瘸拐李把那葫芦拿出来。 哦， 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 嗯嗯嗯。 该你了， 该瘸拐李了。 瘸拐李说：“把那宝剑借我用用，摆这儿。我是哪个字啊？ 啊，他是贤字啊。 贤字怎么写啊？ 贤字是一个臣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下一个背字。 听着， 嗯， 臣右背，臣右背，壶中有酒我先醉。 哦， 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怎么着？嗯， 割个鼻子，配一配， 太好了。”把鼻子拉下来了， 一个拉耳朵，一个拉鼻子 啊！ 这瘦老头傻眼了， 嘿嘿， 这是玩真的。 就是 瘸拐李说：“把宝剑给你， 嗯， 随便，你拉什么都行。 呵 呵”他说：“我占这个字儿就倒霉， 嘿嘿， 这愁字。” 就是， 可是不说呢，我得请客。 哎， 不行， 嗯， 我得说， 得说， 嗯，豁出去了。 哦， 今天非豁出去不可。我占什么字来着？ 愁字 怎么写啊？ 是一个和睦，这边一个火字，底一个心字。 说是合火心，合火心，壶中有酒我先斟，光有酒来没有菜。 嗯， 蛋根眉毛表寸心 啊，叫蛋根眉毛啊。